凌晨时候整队收队的时候，他接到沈军的电话，让他赶紧回局里。他不知道的是，局里已经拉开阵仗在等着他了。 郭林，你那个线人到底是什么人？ 对面的调查员正经八百的拿着个笔录本对着郭林，旁边的沈军不耐烦地皱了下眉，而被调查的对象只是重复了已经回答了好几遍的答案。 除非必要，我不会公开他的身份。 这次蔡强的抓捕行动出现问题，怀疑是有人将消息泄露出去的，你是唯一在行动之前与外人有过联系的人。如果你不能明确地说出线人的身份和消息来源，现在的情况会对你很不利。 我的线人绝对可靠，而且我也没有对外联系，我只是看了一条短信。 郭林的语气很冷静，这种调查在每次行动出现问题的时候都会来一次，他不会特别往心里放。只不过沈军这次从头到尾都在旁边，让他觉得有点奇怪。似乎是感觉到了郭林的视线，沈军终于压不住插了句话。 行了，你们也问得差不多了，我这一堆事儿，完事儿了就别耽误时间。 沈军毕竟是局里数得上的名捕，就连局长都对他器重有加，自然这些调查员不会惹他的眉头。两个人站起来客客气气地打了个招呼，然后例行公事地跟郭林交代了两句，就这么走了。郭林揉了揉眉心， 这些调查真是烦人。 更烦人的你还没见识过呢。 沈军笑了一下，坐在刚才调查员坐的位置上。 这次的行动你觉得是什么问题？ 头儿，别连你都来这个行吗？啊， 别转移话题，对付调查员那套对我行不通，说实话。 暂时我也不能确定，我的线人也就只是发了一条信息过来，但是从时间上面来看，如果之前的消息来源你确认无误的话，就只能是我们警局内部出了问题。 这也是缉毒队里最害怕的事，毕竟动辄就是牵扯上人命的犯罪。涉毒案件不比其他，一旦够了量就是死刑，所以往往犯罪分子为了活命也会无所不用其极，试图打探到更多他们警方的消息，而偶尔也会出现抵挡不住诱惑的内部同事。这种事儿要远比毒贩更让人糟心。沈军沉默了半晌，然后站起来。 这件事儿一天没查清楚，你一个字都不准对外透露。 嗯，我明白。 郭林点点头，脸色是前所未有的凝重。乔家从那天下午给郭林发过信息之后，整个人就好像失踪了，就算郭林打了电话过去也一直是关机，去他常去的桌球室转了一圈也似乎没有他的踪影。郭林的身份很多人都知道，他不适合光天化日的去打听乔家的去向，蹲了两天都没什么消息，他只能按照之前乔检和乔家被抓到派出所那次留下的学校名称去堵乔检。好在乔检没给他也搞失踪。根据教务处的资料查到了具体的班级，郭林让人把乔检叫到没人的教员会议室，然后直接表明了身份。 我是警察。 我知道，那天的事我还记得。 我找你是为你哥。 郭林示意乔检坐下。 这段时间你知道你哥在干什么吗？ 一提到乔家，乔检的神态浮现出一丝紧张，他深吸一口气定定神，然后摇头。 我也有好几天没有见过我哥了。 好几天不见他，你没有找过他？ 我哥之前也有过好几天不回家的情况，但是一般不会超过五天，他一定会跟我联络。 乔简毕竟是从小就已经脱离了家长的庇护，就算面对郭林刑警的身份，也没有一般同龄人该有的畏惧。郭林挑了下眼角。 那乔家一般会怎么联系你？ 他会找人给我带口信。 谁？ 这个我不能说，我哥交代过跟谁都不能说。 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隐瞒其实已经构成了违法，乔检的逻辑之中依旧是把乔家的话放在第一位。 他略有些不安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才抬起头。 对不起。 郭林最初觉得有些可笑，但是看着乔简的反应，他却逼问不下去了。最终叹了口气，他摆了下手。 算了，既然你什么都不知道，就先回教室吧。 乔简很快地站了起来，但是却没有动。他犹豫了半天，还是将心里的话问了出来。 那个，我哥，他不会出什么事吧？ 他本来想问是不是乔家犯了什么事儿，可话在嘴里过了一圈，还是换了个问法。他不是笨蛋，当然知道这些年乔家是跟什么人混在一起，但是无论从立场还是身份，他都不可能去责怪乔家什么。毕竟乔家走上这条路也多少有他的原因。只不过知道归知道，乔简还是担心的。他很怕有一天乔家的下场不是在监狱里，就是在街头被人砍死。现在看着郭林来找人，只是将他内心一直的不安放大了。郭林看着乔简无措的表情，伸手摸了下他的头。 放心吧，你哥没事，我会帮他的。 乔家这段时间没跟郭林联系，是因为他被黑狗抓着干活了。整整一个星期就被安排留守在一家酒吧里，随时都一堆人看着，没办法联络，也不能离开。黑狗说，这两天会有个很重要的人过来，他必须把人给留住了。手机什么的全部被黑狗给收走了，加上他一共四个人，吃喝拉撒都得在一块儿。但是酒吧还是照常营业，黑狗怕别人起疑，还特地搞了个折扣的活动来吸引人流。结果没日没夜的吵吵嚷嚷，搞得乔家不是一般的烦躁。不过无聊总好过意外，尤其是当他看着角落那个位子上坐的男人越来越像郭林的时候，这个想法就越发的强烈。而显然对方也看到他了，视线撞了个正着，想否认都不行。乔家向身后的酒保要了杯烈酒，一口灌完了砸在吧台上。 我去后头，有事没事都别找我。 剩下的人也习惯了乔家这几天的胡搞，各自暧昧的笑笑，冲他摆手。 乔哥放心吧，我们看着。 乔家绕到后面没多久，郭林也若无其事地站起来往后面溜达。走了没两步，被人一个猛力拽进一个隔间，应该是放杂物的储藏室。乔家一身都是酒气。 你非得找点麻烦日子才过得下去是吧？敢跑到这地方来，不要命了？黑狗上次放你一马，纯粹是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太多，人多口杂，回头有事盖不住。就那个二百五，不知天高地厚，真弄死你也不是做不出来。 郭林因为乔家离得太近，略微有些不舒服地往后靠了靠。 你一直联系不上，我当然会出来找了。 妈的，消息不是给过你了，你在跟我谈恋爱啊？啊，还得每天说晚安。找死能别找到我跟前吗？看着都晦气。 乔家在意的是另外一件事。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他在酒吧的事儿，总共知道的人也不超过两只手的数，这里头可没人会给郭林报信。郭林对这个问题没吭声。黑漆漆的小隔间里，乔家眼前的这个男人还是带着那种让人特别想揍两拳的笃定。他皱了皱眉，随即反应过来，这个警察可能去找乔简了。 你要是敢把我弟扯进来，不管你是不是警察，我一样废了你。 乔家一把扯过郭林的衣领，狠狠往旁边一撞。 听见没有？ 曾几何时，这个画面似乎在他们两个人之中出现过，只不过如今的立场完全做了个颠倒。不过郭林比起乔家绝对要冷静多了，他只是把自己的领子扯回来。 把乔简扯进来是你，不是我。你让连一个被人跟踪都感觉不到的人去给乔简传话，我能够想到靠他找你，肯定其他人也能想到。应该说，从你踏足到这条路的时候，乔简就不可能不被牵扯。